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转南风，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今天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左右。开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未来2天内没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1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部地区环路车多的路段有以下的这些：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方向，以及西直门桥到德胜门桥的东向西方向；北三环东段的东西双方向；北四环安慧桥到学院桥东向西的这个方向车比较多；北五环林翠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以及奥林西桥到上清桥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的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雨过天晴之后的感觉如何？ 就是早晨其实出来的时候还是阴天的 啊。 然后刚才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再出来的时候，哇，阳光明媚，到处一片光芒。 对，连续阴沉了几天之后啊，让我晚上睡了个好觉，因为凉快嘛。 凉快、 啊。对，在这之前的几天呢，真是有点那种夏天的闷热的感觉。 闷热 啊。 这个天气啊，它容易在两端啊来回的晃动啊，要不然呢就是特别闷热，要不然就是一下降了，我估计得有个7-8度的样子。 要说人呢、这生活好了，日子好了，就是娇贵，这怎么都不行、热了不行，冷了不行。 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你可能觉得哎凉爽了，我就爽一下吧，睡着了。但是真的没盖好被子的话，到了后半夜还真的挺凉的。 而且今天有7级的阵风啊、所以出门的朋友呢，感觉虽然是阳光特别明媚，在太阳底下的时候还挺热的，但是一旦到阴凉的地方呢。还是凉飕飕的啊！ 这个月份的天儿它就这样啊，初夏嘛。 也是28月乱穿衣的日子是吗？ 我求你了，现在是 5元6元。 但是前两天那个衣服真是乱穿，反正有穿短袖的，有穿短裤的，也有捂着那个薄薄的那个小外套，还有看到穿小羽绒背心的，我都看到了。 这个不只是28月哈、啊，这个现在的天气它 一年四季都乱是吧？ 对对对，到处都可能会变一下、啊。 行吧，他们乱他们的啊，咱们这儿稳定如泰山，每天呢依然呢在这里稳稳的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生活呼出的内容、带来暖暖的感觉。 我旁边坐的是女泰山。 老泰山，我们今儿都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天哪， 好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向我们热心的帮友来打听的话，请大家帮忙出主意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一定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马上要开始为大家服务了啊。怎么着，是你这位泰山先来。女的没有叫泰山的吧？ 啊， 泰山不是岳父的意思是吗？ 您一下理解到那儿去了。 哦， 啊，那个这个是一个电影啊，这个有男泰山有女泰山。 哦，这样的呀。啊， 对， 完全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上。 天哪，咱俩好像都没这希望了、啊。 但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心啊，我们是完全在一个频道上的、啊。 没错啊，咱看看这位朋友，他一，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回忆杀了啊。 嗯， 他说，我们小时候啊，我记得有一种很简单的游戏啊，我现在特别想玩，据说那种游戏能预防那个痴呆 啊， 就动脑子呗。 对，说北京医院的医生啊还在电视里边推广过，可我就是买不着这个游戏的这个材料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玩的那个冰棍棍儿， 60-70年代、 啊、哎，就是那种小正方形的。什么叫没咱的？60-70年代， 60年代我还没出生。 我出生了好吗？我是60后， 还没我呢啊。小正方形的， 对， 现在都是扁的，是吧？ 说一大把一大把的，然后那么一撒，一根一根的再挑起来。说现在网上都买不着了，求助一下看哪能买上。其实过去那冰棍棍啊，都是吃冰棍攒的。这个过去那个冰棍啊，跟现在冰棍不一样，它小，它也细也窄，所以里边的那个。冰棍的那个就是拿在手里的那个把，说白了它那个小棍呢，它是用我记得应该是用竹子劈的、哎，是那种小四方的这种。那个时候呢，吃冰棍攒这个冰棍棍，谁攒看谁攒得多啊，一大把，然后互相的玩，能撒出不同的那个样式来啊。这个谁管谁，谁比谁大。其实这男孩之间玩的可是不亦乐乎啊。 哦，但是女孩不玩吗？ 女孩很少玩，趴地下撒冰棍棍，你见过吗？ 我们可以在桌子上玩啊。 哎，女孩一般都扔沙包啊，跳皮筋啊，只有那些不怕脏的男孩子，他趴在地上撒那个玩意儿。然后拿那棍儿，你拨我的，你怎么拨，你怎么一挑的啊？就是只要挑出来你那个理想的那个你能赢的那个图案就行。但是现在确实就是到后来确实这个冰棍儿啊，就变成那个大扁家伙了。 嗯， 哎，这个而且那个里边那个冰棍棍也就变成扁的了。 现在更不好找了，现在全是冰激凌了哈。 哎，对，据说是有一段时间哈，好像什么地方能买着，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您要买一次性筷子可能能买着。 太粗吧。 那个太粗太长了。 哎，我是有点印象啊。我好像见过有人玩过，但是呢他们玩的是那个塑料的。 哦， 就是仿照这个小时候这个冰棍棍然后做的那种塑料的，像签子的。 哎， 然后一撒一大把。 对对对， 然后拿出其中的一根去挑。 要真有这样的玩具也行哈。哪有卖的呀。 那这样我们呢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样的玩具，类似这样的玩具，说如果说真的是买不着的话，那我们可以拿什么东西来替代？ 拿什么东西替代？ 因为过去我们既然可以拿这个吃剩下的冰棍棍攒着来替代的话， 那不是替代， 最开始的玩具就是冰棍棍 啊，是啊，就是说都可以拿这个来、拿这个玩嘛。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找一些东西， 咱找点别的玩， 把它做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呢？还环保。 所以说最好最好的就是一次性筷子，你可以自己劈一下。 这动静大点哈、 啊， 估计还得找这个木匠帮忙吧。 其实你真要弄那个东西呢，其实就也就不环保了。本身咱就不提倡用那个一次性筷子、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环保的事儿。后来为什么？这个冰棍棍少了呢，也是因为一个，我觉得哈，也是环保的需要，对吧？毕竟它使用的是木材啊，或者是这个竹子也好， 竹子偏多哈。 哎，对。 好吧，那需不需要木匠帮忙啊？下面这位听众就找木匠， 找木匠， 找木匠师傅呢啊。他说：“我是一名九零后啊，说想找一位师傅啊，带我学学木匠手艺。” 嗯。 当然他现在上班，他只能利用周六日的休息的时间去学、 哦、 他说我特别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哎、 有没有这个会这方面的师傅，能不能带我入一下门啊、 嗯、 看看咱们老听众当中啊，有没有以前有这手艺的， 有木匠手艺的、 哎、带小伙子入入门， 嗯，要 感兴趣的。 要说木匠手艺，现在应该还有不少的老师傅啊、 嗯、 甚至说年轻的师傅吧，你看咱们那个古建修复是吧，他都需要这个木匠手艺，肯定有这方面的人，但是就是您看您能碰得上碰不上。 对，我其实挺为小伙子高兴的、嗯、就他能有一门自己喜好的东西，而且还能一直这么坚持，因为现在我们都提倡工匠精神嘛、 哎、是吧， 特别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来传承。 您可以从这个拼插入手啊，先去这个商店买点那个木头的片儿的拼插玩具啊。 好吧， 挺好玩的、 啊、有没有这样的老师傅啊，又愿意带这样的学生啊，待会儿叫徒弟啊、 嗯、哎、 可以跟这位小伙子联系一下，他留的是微信号码啊、 嗯、 微信号码是13621347421 13621347421。 哎，估计手机号也是这个号啊。这个我突然刚才从那个你这个说木匠手艺这个，我想起了一个，就是做那个前面那位朋友想玩的玩具的替代品，您可以找一个那个卖烤串的那摊儿，啊，他那个要是用的那个签子是，只要不是那铁签子的啊，您可以跟人家那个卖串的师傅对付对付啊，您那个签子我要了。 竹的那种是吧， 哎，反正有的那个摊主啊，他也不管回收那玩意儿，就扔在旁边的垃圾桶里一大堆一大堆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消毒工作您得做得细一点， 自己完成一下啊， 就弄回来自己做一个很细致的消毒工作，是煮也好啊，是加什么碱也好啊，您把它弄干净了，弄干净了以后呢，我觉得那个就简单了，您拿剪子自己都能剪成那个长短大小合适的那个。 行，总而言之呢，有现成的呢，咱们可以买点现成的啊、 嗯、对， 如果真的是买不到又愿意动手去做的话，咱们看看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啊。 哎， 我们这位听众特别快的回复了，他说我是一50后，说我就玩过那个冰棍那棍儿、 嗯、说 那个时候呢都是捡攒什么的。 对对对对， 说如果真的买不到的话呢，您可以奔双桥批发市场看看。 嚯、 哦、 那有批发冰棍棍的吧、 哦、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吧。 哎，对， 我觉得这东西应该不会太难找啊。 哎，说不定有批发卖羊肉串签子的。 满脑豆吃啊， 我绕到那里出不来了。 行，那我们就说点吃吧。 好吧，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炒菜最香的油是什么油、 啊、 是不是花生油？ 哎呦，这得看您对这香是怎么理解的了啊。有的朋友就喜欢花生油的那个香味儿， 嗯， 哎，有的朋友呢他就觉得那个味儿就呛啊，也有人专门喜欢那个菜籽油的那个香味儿，也有人觉得那菜籽油的那个味儿啊，那不行，接受不了。 北方人不太接受菜籽油那个味儿吧？ 你说的是那种老的传统的菜籽油、 哦、 但是现在这种，你如果你能接触到就是原汁原味的，人南方人自己天天吃的那个菜籽油，那个观念还真是不一样、 嗯、 啊！我们那个老的菜籽油可能是加工工艺的关系吧，就感觉啊那个味儿特别呛似的。但是真正你要到南方去，那个油坊里边新榨出来的菜籽油， 不是那味儿，是吧？ 我跟你说，比香油还香。 哦、 特别香。 好吧， 你离着10里地你就能闻到，哎呦，这附近应该有一个油坊。 行吧， 特别好。 有没有南方的朋友啊？ 嗯， 给我们确认一下。系统说的是对的吗？因为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油坊。 鲜榨的菜籽油，我从四川曾经背回来一壶，哎，真的是特别的味道，特别的好。 背回来都不说分我一下。 要命了，这 不在一个频道啊、嗯、 好吧。 行，这个炒菜用什么油最香啊，反正这应该也是跟个人的口味和喜好有关啊、 嗯、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个人的感受啊。 哎， 椒盐会做不？ 椒盐就是花椒和盐呗。 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椒盐怎么做？ 要把那个花椒要炒 啊， 哎，炒香，炒脆，炒脆，不能炒糊了。 然后那个用那个擀面棍啊，或者说您用那个捣那个捣蒜的那个， 给它弄成面儿， 哎，给它捣碎了，捣成面儿，然后再把盐加进去 就行了， 这个椒盐就出来了。 因为可做的东西还挺多的哈，椒盐虾什么椒盐什么炸的肉， 其实关键是这个比例，你如果花椒太多呢，它可能就会显得麻，比如盐太多了吧又太咸，哎，这个比例的搭配啊，这个很重要， 得了， 差不多比较均匀就可以了。 问问咱们老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椒盐自制椒盐这比例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哎， 什么样的花椒什么样的盐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拿鱼缸养鱼啊，说鱼老是从鱼缸里蹦出来，这怎么办？您这个鱼缸看来是那种敞口的， 他是要参加高考吗？要跃出龙门吗？ 哎，要您养的是鲤鱼哈，啊，多大的鱼啊，对吧？您多大的缸养多大的鱼，而且如果您是一个敞口的缸呢，你这个是吧，水啊，是不是稍微的这个水面让它低一点 啊？ 这就好， 给它留出富裕来是吧？ 哎，您别这个是吧，水的这就都快漾出来了是吧？它那稍微的一扑棱就出去了，这个稍微的注意一 点。是不是缺氧啊？ 哎，这也是一个原因，他要不然他怎么老往外蹦 啊？啊，行吧，咱们有没有养鱼的高手啊？ 对，因为不知道您这鱼缸具体什么情况，对吧？你像那种封闭式的，这家养的有灯管的那鱼缸， 那就不会蹦出来， 它老也蹦不出来， 那有盖儿啊？ 对呀，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可能是那种咱们那种瓷的敞口的，像大鱼盆日的那种。 好吧。下面这个你有经验， 哎呀， 你这鼻子老不通气儿， 鼻子不通气儿，睡觉很难受。 这个听众是 缓解， 这两天着凉了吗？ 嗯 啊，反正说鼻子不通气儿，睡觉的时候特难受， 啊。就看您是什么情况了啊？您比如说您是如果慢性鼻炎，这东西就难办了啊， 就得忍着是吗？ 过敏性鼻炎啊，比如说一招了什么过敏源了，或者是感冒了，这个时期呢，您只要把那个治了。把感冒好了，或者把那个过敏源给它断了，这个可能就会好一点。 行吧，那样能治了就好了。 总而言之，它 那多难治啊！ 那这个很难治，这是这个我的经验就是，实在忍不住了，就只好吃点药。 对，反正就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吧，因为它不是说一时半会儿能够治好的，我们只能想办法去缓解一下啊。 是它那个鼻黏膜里边那个犯病的时候是又痒又疼，就是你怎么你也控制不了它。 这是过敏性的这种鼻子喷气儿，那如果就是感冒了导致鼻子喷气儿呢？ 感冒也一样，它堵。哎，感冒是鼻子堵，像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呢，我有一种就是我能就是通过了很多的方法试出来，我吃了可以比较哎效果好的一种治慢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药，我就常备着。但是我那个也不宜说吃的太勤太多，所以我就到了是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会选择吃一段，就比如说一天两天。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它那个药里边含有那个抗过敏的那个扑尔敏的那个东西，本身它就有助于睡眠，再有一个鼻子不难受了，还是能睡得好一点。 好吧，睡得好就好啊，睡得好给我们服务啊， 要命了。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鼻子不通气儿怎么缓解啊。这是挺难受的一事啊。 对对对。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们家里那个塑钢的门窗啊， 啊， 说现在有的窗户和门就推拉起来有点不太顺畅了， 哦， 还特别涩， 嘎吱嘎吱的 啊。 说这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自己能处理一下吗？ 嗯， 电话我们先说一下啊，是13001922221 13001922221。 这玩意儿你上点油，上点润滑的东西，或者怎么？ 可能是一个办法吧，因为时候长了，他总不能像他小时候说他使得那么好， 哎， 是吧？总是有岁数大了嘛，这门窗他有岁数大的时候，啊。 岁数大，你看我干什么？ 你懂的啊！ 我虽然我岁数大了，我这还行，嘎嘣嘎嘣的。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想问一个品牌的问题。 怎么着？ 他说什么品牌的热水器比较好？ 哦， 他们家的那个某一个品牌的热水器啊，说用了7-8年就坏了。 嗯， 七八年 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啊。人家的寿命其实按他的规定也就差不多了啊。 哎， 说现在天啊越来越热了，着急换热水器，就是想问问大家，您用的这个什么品牌的热水器质量不错，麻烦大家伙了，在节目里分享一下。反正大家可以把品牌发上来，我们能说的就说，不能说的我们就私信给他啊。 不知道您是这个电热水器啊，还是燃气热水器啊？总之七八天的时间呢，就已经是够本了啊。 嗯， 原则上来讲，5-6年啊就得大修一下啊。你像我们家那个热水器是个电热水器，5年多，将近6年的样子。那个上次清理的时候，这个师傅从里边把那个镁棒拿出来啊，我简直就不认识他了。他是个镁球，他那上面那个水垢啊，就已经把这个棒给弄成了一个球状。你说说这得多少水垢了？ 那有没有安全隐患呢？ 它会降低这个热效率。首先你会感觉到出水啊、 哦、 和那个热度啊都不好了。 就是还、 哎、 除了说不好使之外呢，你还费水还费电。 哎、嗯，而且清理的时候你得先在里边啊，就是因为它原来是个棒嘛，它从那个眼里头穿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它里边变成了个球，你没办法拿出来，师傅还得用专门的工具伸进去，把那个球先把它打碎。打碎以后呢，把那个镁棒先撤出来，哎，已经是斑斑驳驳的，已经就快碎掉了。然后呢，再把那些碎屑清理出来啊，挺费劲的。 所以通过你的经验啊，也是提示大家，就那玩意儿咱别给它忘了， 对， 该清得清是吧、 嗯？然后再换一根新的进去，这是电热水器。如果是燃气热水器呢，它是通过那个就是那种细的管道在里边加热的，那里边也会有水垢，也需要清理。 嗯。好使的时候我们都想不起来，但凡他出点问题的时候、 嗯、那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了， 对，我们才想起来，但往往那时候都有点这个救不过来了、啊、 哎，对， 行，我们这些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 嗯、 有知道答案的朋友呢，麻烦您给我们分享到微信的公众朋友圈里，对，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啊、 哎、嗯， 那我们再来说几条大家转让的物品。 好，这位朋友呢要转让全新的格兰仕电饭煲，原价399，现价200元，电话是18811161，哎呀，18810161288，18810161288。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个沙发，8成新，2米长，想送给大家啊，谁需要？送给，没错，我没看错吧？送给大家，他在望京花园，电话是15101666857。15101666857。 嗯，其实有些家具就是这样，就是你一装修、 嗯、 或者你一整个搬家，你说你扔了它怪可惜的、 哎、 你说真是卖吧也卖不了几个钱、 嗯、 还不如送给需要的人呢。 有时候人家不收， 对，还不收他，因为他个儿大你还得弄走啊。 哎，那个找一师傅来说，您要不要这沙发呀？我不要，送给您搬走吧， 给我50、哎、我帮你搬下去。 你就是这师傅，50 还是友情价是不是？ 好吧 好吧， 谢谢方师傅。 来，我们来看这位啊，这位呢、 嗯、 有一台3星的洗衣机，说还有个8成新啊， 好， 完全好用， 嗯， 应该还在使着呢，说内胆保护的很干净、哎、说用的时间呢也不是很多， 没用过几次， 对，还有底架子、 哦、 说原价呢近2000，现在呢想把它给转让了，打算400就出手啊、 嗯、 电话是13681437235，13681437235，没有说是那种滚筒的，还是那种？ 应该是那种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是吧？ 带底架的那种啊， 带底架的、 啊，然后它可以在屋里推来推去，比较方便啊。 嗯、 这位朋友说有全新的大号2个户外带扶手的折叠椅啊，这个去出去玩的时候，可以这个打开以后在那坐着啊，说让别人在网上啊给新买的，新的啊。网上那个价钱是49.9，因为买回来以后发现尺寸不合适，忒大了，就是可能家里那车呀那后备箱装不下，所以呢想转让出去，每一个30块钱啊，你像49.9，然后30转让，这个还 可以吧，因为是新的嘛、嗯、 哎，差不多7折的一个价钱，75折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王先生联系。他呢在海淀区的灶君庙附近，电话是13718733568，3563，这个怎么看成八了呢？13718733563啊。 这位听众呢有先锋牌的音响一套，有电唱机和录音机， 嗯 嗯、 日本原装的。 对，他说在广阿门的马连道啊，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6334-6976，6334-6976。 你知道吧？想当年这么一套这个音响、啊、也不便宜啊，一万多。 那不想当年吗？ 对， 想当年那大屁股的电视， 哎，对， 多贵呀、啊！现在 大背头 都没人要哈、 啊。哎，你别，你怎么说人没要的？这种属于。就是秀情怀，你知道吧？老物件，这个 毕竟秀情怀的人还是少数啊。 嗯，反正看看吧，谁感兴趣吧？先锋音响一整套啊。这位朋友有一台九成新的健儿马足底按摩器啊，买的时候500多块，现在呀80块钱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哎，看资料上说，这个做足底按摩可以舒筋活血，可以排毒恢复疲劳，帮助睡眠等功效。前面不有一位睡不好的朋友吗？哼，那个您做做足底按摩是不是也能有效果啊？这位朋友的微信号啊，这个比较复杂了啊，大家注意听，是 SSY SSI 然后 YUL， 这是前面的字母 SSI YUL， 后边的数字17875119964，17875119964。 行，记不住呢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相簿，偷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风雨看过关，平凡的气球在天空飘散，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 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

到卖儿童玩具的地方就有卖的。 哦， 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应该他就是自己家里面玩的 啊， 那种两头还带尖儿的， 就是两头细一点。 哎，哇，带色儿，我还挺好看的。 哎，对，我这小时候玩的都是方的，这圆的好玩吗？ 你小时候玩的是那种剪的冰棍棍儿， 对呀， 有专门的这种玩具。 就是方的，它搭在一块儿，它才能这个出现各种交错；圆的，它一轱辘不就都散吗？ 啊，是吧？ 不知道，没玩过这圆的。 它如果多的话，它应该能插在一起。你看，那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 嗯、对对对对对， 说这叫耍，是吧？那耍棍儿， 耍棍儿 啊，说这叫耍棍儿、 哎。真的，那个有的人高手一撒，人能撒出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图案。 就是比比谁能够最后拿的多嘛。 哎， 比如说你今儿带的多，但是最后你输了，可能最后都被我赢走 了，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啊。 为什么不是我赢呢？ 你好意思吗？ 哎呀，我去，简直是，哎，好吧。 嗯、冰棍棍啊，这是我们大家伙给提供的一些线索啊。 暂时告一段落。 木匠啊、嗯、这网友老红说、嗯、传统木匠活需要很多工具， 嗯， 说现在很难找到，而且非常的费时费力。 奔凿斧抱。 嗯，就是提示这位小朋友吧，九零、嗯、后的小同学啊、 哎、 说你就有点思想准备吧，但是。 制一套去啊。 但是如果说师傅愿意带的话又肯教的话。 师傅有。 师傅肯定有， 我的， 要不然怎么能叫师傅呢？是吧、 哎？ 嗯，行吧。 嗯， 关于炒菜的油的事儿吧，我们有听众给了不同的回复啊。 嗯， 我找找啊。 我没看见炒菜油，我看见回复那个门轴嘎吱响的了。你先说。 啊、炒菜油，这位说，我家里总会有自己炸的材料油， 哦， 就是做菜和凉拌菜里放一点，特别好吃。 嗯， 说材料油的这个材料呢，是去卖调料的地方。买点花椒、大料、桂皮、香叶，大概十多种。 哎， 说你也可以让老板帮着给配齐了，然后再买一些葱姜蒜，给它拍碎了，油放入锅里面加热，然后把所有材料放里面炸一下。 哎， 炸完之后呢，再把那些材料呢给它捞 出 来。 啊、 对，说这个油晾凉了就可以装瓶了。 这个炒菜的时候，它这个调料的味道就已经在这个油里头了。 哎，就说人家不使这个现成的什么这个油、嗯、那个油， 自己加工一下， 人家自己加工一下处理一下。 哎，但是这种加工处理的油量是不是不宜太大了？ 就你自家炒菜用、啊， 哎，自己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呢，就把它吃完，然后再做。嗯、哎，要是太多了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就它容易变质 天哈、 啊？因为你已经加入那个调料了嘛，葱姜蒜尤其是， 对 吧？对， 他说如果大家没听明白的话呢，可以上这个百度搜一下，嗯、叫做材料油做法、 哦， 说做的那个菜特别好吃，特别香。 好多朋友说，哎，为什么我炒出来菜就没有那个饭馆的大师傅炒出来的吃香呢？就是人家那个油是经过加工的， 嗯，要不然人家当大师傅呢， 是吧？哎，我们也有一位朋友。朋友给我说出了个主意，让我把从四川背回来那个菜籽油啊贡献出来一点儿，给那位那个塑钢门窗那个发色的朋友啊往上滴一点儿啊，说就能解决了。这个就是稍微他可能我觉得就是解决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想那个油在那个上边会不会 粘住？ 对，或者说时间长了它会有一定的味道。 人家跟你开玩笑、啊， 哎，好吧、 啊。 但是确实啊，你点一点油，它是 画个圈你就往里蹦啊。 咱可以，咱不用那吃的油，咱可以稍微弄一点那个机油啊什么的，就是点完了以后，只要它润滑了，再把它擦干净，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这位听众出了个主意啊，我觉得也靠谱。嗯、说那个塑钢门窗如果有点推不动发色的话，您可以倒一点那个 滑 石 粉。哎，这个是通常用的。你比如说咱们家那个抽屉呀、啊。哎，或者说那个推拉栏的那个轨道啊， 那打点蜡行不行啊？ 打蜡，那个它怎么它不容易操作，主要是打蜡。 哦、 你那个蜡它是吧？它怎么才能进到那个缝里的？不像那滑石粉那么容易。 哦，好吧。 嗯、你也可以试试。 我还是别试了啊。 嗯。 再来看这位听众分享的关于鼻子不通气儿的方法，他说我呢、 嗯、 是这样的。就是感冒的时候，如果鼻子不通气儿呢，睡觉的时候啊，在脸上盖一小块那个小手绢儿、 啊， 轻薄的小手绢儿， 哦， 说过一会儿鼻子就通气儿了。 呵，这个我倒是有一招，就是说您可以把那个开水啊、 嗯、 倒在一个杯子里，就是那个保温杯啊，或者然后呢，它不是往外冒热气儿吗？ 虚那鼻子。 哎，你把鼻子就是连脑门甚至你放在那儿虚，这样的话它多少能缓解一点儿，但是它的。 哦， 缺点就是你虚的时候啊它挺舒服的，但是你离开这一凉了马上就又有点不舒服。 这事儿得特别困的时候办。 哎，对对对， 虚完了一通了赶紧睡着， 虚完了就睡着 了，还得起来。 好吧，这位朋友给那个做椒盐的 呀，提问的朋友出了个主意，他说那个花椒盐啊，你花椒你得把里面那黑籽儿给它挑出来。 嗯， 哎呦，这可细了，花椒里面那黑籽儿我还真没试过啊。然后呢，用六份花椒，两份孜然，两份盐，小火把花椒炒出香味儿来，然后晒凉了，再用那个工具啊，搅拌机也好，或者是怎么着，要把它捣碎。哎呀，这花椒籽儿要一个一个挑出来，这个功夫可大了。 嗯， 是吧？嗯，这反正您看，您看看吧，看看吧，嗯， 反正就 看您有多大量， 不是就当全当炒棍儿了， 对， 是吧？ 你比如说，我就今天我就蒸点花卷什么的，我想里边带点椒盐，或者说我就今儿吃这个烤串，我撒点椒盐，那好，就这大概花椒咱们用那么一小把，一个一个的，有我估计有一龙头也完事儿了吧， 嗯， 这个量不宜太大啊。 那个盐就用普通的盐就可以了，是吧？ 哎，对对 对 哦，好吧。反正我们把听众的方法也发到今天的公众号啊， 嗯，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啊。 好， 嗯，还有听众分享了关于热水器的品牌啊， 嗯， 和自己使用之后的一些感受，是因为涉及品牌嘛，我们就直接私信给您了啊，您自个儿参考吧。 对， 当然这位听众说的挺好的，他说我们家用的是一台什么什么牌热水器，这牌我都没听说过啊，他说至今没有任何问题，特别好使， 嗯，是吧？ 这是最早出厂的产品， 那多少年了？ 用了快20年了。 哎呦呵，反正您 听我说完啊，他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都这年头了，我一定得换个新的，这产品现在都没了。 是，隔那么这个三两年，您就得让那个师傅来给您保养保养，清理清理。这样的话，他可能使用的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 嗯， 这个东西就是得勤伺候着吧。 反正到了岁数，就是大家就是该断舍离得断舍离了，就有些那种危害啊或者危险啊是你看不见的， 嗯， 要不然怎么叫隐患呢啊。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其他的问题啊。 好， 有没有会种树的朋友啊？ 啊，种树。 嗯，这位听众说想请教个事儿 啊， 他们家有一棵黑枣树，说听说可以嫁接成柿子树。 哦， 说哪位师傅您会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呀？ 嫁接成柿子树 啊，就他听说的，啊， 对，他柿子树都要用黑枣树嫁接的。 对，就如果您会的话， 啊， 您能不能过来帮个忙，帮我整一下啊？ 嗯， 说黑枣树每年呢结好多黑枣， 嗯， 但是都不能吃柿子。嗯，但是都不能吃，说都是籽儿。 嗨， 啊， 嗯， 我就想吃这柿子。 也有单吃黑枣的，但不知道您家那个黑枣是不是它品种不行啊？这样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啊，这得把那黑枣树啊，得砍的就剩一桩了，然后把那柿子苗， 嗯， 柿子的那个枝再嫁接在这个黑枣树的这个桩子上。 嗯， 然后呢，让它继续成活以后，这个上面柿子这树这一部分继续成长，而根部是黑枣的这树桩。但是如果您这树很大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是怎么操作了。它一般都是在小树苗啊，两个树苗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进行操作。 行，不行， 嗯， 我们请这个刘继同刘师傅跑一趟，给人嫁接一下，啊。 这个嫁接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啊，不仅能嫁接把黑枣嫁接成柿子，还能把别的嫁接成其他的啊，都可以的。它是一个这个有点很强的技术性的活。 行吧， 嗯， 哪位师傅会啊，懂， 哎， 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啊。 这位朋友 电话我们说了吗？ 好，刚才他留电话了是吗？ 留了。 好，那说说吧。 你看你这次打岔都找不着了。 来，我来。 这儿呢。 嗯， 电话是13121726938，13121726938。 好，哎呀，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给那个鼻子不通气的朋友出主意了。他说鼻子不通气啊，你吃甘蔗就通气了啊，吃那么几节几段，就是嚼甘蔗。哎，这也有道理哈，通过这种咀嚼的这个运动，让你这鼻子变通气儿了， 哦，兴许是吧。 哎， 好，我们再来帮几位听众看看有什么辙啊。 嗯， 这位听众啊，想请帮我们给推荐一下啊，人家强调得海淀区啊， 啊， 虎王桥就算了，虎王离得太远了，到海淀区那片有没有修脚靠谱的地方，谢谢了。说我这实在是离虎王桥太远了，去也不方便啊。 啊，修脚是吧？ 对，要海淀区的啊。 海淀区。 海淀区片儿也挺大的呢。 对呀， 啊，嗯，当然 了，是在凤凰岭啊，还是在上帝啊。 这位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洗发水对 头皮痒有作用。说我没有头皮屑，他说我这个牌、那个牌、那个牌都还是挺不错的品牌啊，说我都使了，但是头皮还是有点痒。 都不行，那您得考虑啊，他可能这个就不是洗发水能解决的问题。 是的， 哎，这需要去就医。 有可能是您本身头皮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头皮本身干燥啊。就是它的洗发水没关系，它也会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洗发水它也会痒，现在有这种自我保养头皮的方式 是 啊。 好，这个一说这黑枣树嫁接式的，这又来一位朋友，他说我也有这个要嫁接的请求啊，这个如果有朋友也可以给我帮帮忙，我们家有三棵黑枣树呢。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366123696 13366123696， 好吧， 假接师傅忙了啊。 我们改明秋天组团去吃柿子、啊。 吃柿子，当年我估计你吃不着。 祝你们早日成功啊！ 估计得过两年啊。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帮团的团友们，说 怎么着？ 白贝里儿、就白的贝里儿怎么洗 白 了？ 白贝里儿怎么洗白了？原来不就是白的吗？ 就想可能时间长了是有点发黄了啊。 嗯，就加八四。 对，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听众加八四 兑 水、泡一泡， 稍微 泡一泡 稍微有点漂的那意思啊。 嗯， 过去啊，老年间有一种漂白粉啊，我觉得它跟那个八四的那个 意思一样 吧，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有点烧手啊，这个不太，就是容易把这个布料的质地啊给破坏了。 八四如果那个比例不对的话，其实 也 烧， 对，有一种烧的这种 可能。啊，就是比如说你拿一件深色的衣服，你上面你当然你别穿啊，就是你废了的衣服，上面点一个八四的， 它那个 地方就 变白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漂洗的过程啊，它也需要您这个操作的比较合理才行啊，要特别均匀，然后特别的这个合理，要不然呢它会变得有的地儿深，有的地儿浅，它这个出来的效果也不太好。 好吧， 嗯。 海淀区修脚的有北派修脚比较好。 北派 不是，是南派北派我们不太懂啊，就是人家想问在哪儿、 想问在哪 具体的地点在哪儿、 人家这位朋友说了，海淀区清河力度家园底下有两家都是修脚的。 哦，还有这位听众也分享了、说 大西门， 在大人大西门， 人大西门、人大西门说修得不错啊，有好多外国朋友都去啊。 嗯， 就在公交车站稻香园那站，是多少路公交车？反正稻香园那公交站附近，下车往前走几步就到了。 看看没有，这就是帮团的速度和帮团的力量啊！ 没错， 哪片我们都有人，都有自己人。 我们家那片其实也有，就是离您那儿太远了。我们家朝阳的， 那就不说了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今天求购的物品也比较多。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32寸至40寸的电视，希望呢能够连电脑的那种，价格呢、最好优惠一些啊。电话是1330138535113301385351。 这位朋友要求购两扇门的衣柜，两个双开门的衣柜两个，还有双人沙发一个，厨房小碗柜两个。看来这是这个搬新家要布置一下啊。地址在通州西门，电话是13691449692，13691449692。 这位听众呢，求一个二手的电信千兆光纤猫。电话是13552733137，13552733137。 这位朋友求两台柜机，那是空调呗。 空调柜机、 七八成新。电话是13161888618，13161188618。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小的热带鱼，就是自个儿家里养的那种啊，谁家的鱼多就下了小好多小的，他想求一点。最好是在民光桥和西直门附近啊，电话是15911138628，15911138628。 啊，这还有一个求购二手品牌液晶电视的，要求40寸到56寸之间，价格在500元左右，最好呢有说明书、保修卡、发票。联系电话是18701496490，幺八七零。